天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天上午，中国空军举办追梦空天航空开放活动，以空军最高礼节迎接1000余名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同时向普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展示中国飞行员风采、最新装备技术。一部分参与93大阅兵飞越天安门的空中梯队的作战飞机，将联袂多支飞行表演队、跳伞队，在航空开放活动上共舞苍穹。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天津现场参与。那么，丰富多彩的航空展示活动中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在强军强国背景下，公众又需要哪些了解我国国防实力的平台？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让强军战歌传得更远、更响亮。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此时此刻，中国空军开放活动正在长春举办，这一次开放日的主题是追梦空天。那么根据中国空军之前发布的消息，无论是参加展示的装备和活动都非常引人关注。我们都说百闻不如一见，从文字中确实是无法感受开放日现场的这种盛况的。接下来我们连线此时此刻正在现场，而且今天上午刚刚目睹了开放日活动的我们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中国社科院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的见闻和感受。洪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现场有哪些飞行表演活动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呢？ 那么这次的展出的机型都是现在空军现役的这个主力机型。那么这一次呢，它展出了副教六中级教练机和高级教练机，还有它的3个飞行表演队，包括81飞行表演队在内，那么还包括了歼十一B 等等的这样的这个主力机型。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认为亮点是他把歼十给作为81飞行表演队的现在采用的现役装备给他拿出来了，而且呢，这8架飞机进行的这种空中表演呢也是非常精彩的。 您能有这样的机会到现场来观看啊，可以说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非常羡慕的。不知道有幸去现场的观众看完之后有怎样的反响？ 从这个观众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对歼十这款这个机型呢是兴趣最大，因为呢从一般的这个情况来说，歼十它就像足球场或者篮球场上的这个前锋一样，小快灵。而且呢，它虽然是一款中型的这个机型，但是从它的发动机和这个航电设备和它的这个操作系统来讲，也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等等，它都是全面的超过了这个苏-2期。而且呢，作为我国国土防空的这个主力机型呢，现在担任着最为重要和繁重的这个作战和执勤这个任务。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呢，歼十已经在我国的航空工业制造方面那么已经全面的超过了这个苏-2期。但是呢，由于它的航程略短，那么因为它是一款中型的这个机型，它并不是一款这个重型的这个空中优势的制空战机，所以呢它这个载油量少一点，那么 它的载弹量也稍微少一点，但是呢瑕不掩瑜，它确实是一款这个优秀的中型的制空战机。所以从这个观众的这个情绪来说呢，那么对于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这些优秀的这个表演，而且呢精彩的表演呢，都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呢，是在飞行表演之后呢，还进行了一些静态的这个展示，那么包括是这个红旗九啊，也包括这个出教六，也包括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相控制雷达、搜索雷达和这个引导雷达等等，那么反映了我国现在我军现役装备和国防工业，尤其是航空工业和防空反导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都展示在里面了。谢谢。 好，感谢中国社科院的宏源研究员从中国空军开放活动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给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葛老师您好。 朱军好，大家好。 啊，另外一位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李大光教授，李老师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10号，教师节。啊，我要特别在这里向我们直播间里的两位老师以及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师致以问候，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我们每个人可以说能够形成后来的人格品质，能够形成我们的知识结构，都是要有人引领的啊，也是经过一个特定的学习过程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国防教育这个主题，在长春举办的这样的活动，参与的相当一部分的观众都是青少年，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那么通过宏源研究员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种现场观摩活动是可以产生非常特别的效果的。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说这种大规模的有一定级别的国防或者装备的主题活动，现在在我们国内还是比较少的，但是通过每一次的航空展览、军营开放，包括我们这一次抗战胜利日的纪念大会，大家展现的热情来说，可以说迎合了大家的一种期待。所以首先想请两位，从两位的调查研究来说，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国防主题活动，还有这种展示和我们的参与对于国家、对于个人来说分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这个话题非常好。那个我个人觉得哈，现在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提倡全球化，多么提倡这个和平，但实际上这个丛林法则仍然在起效应。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世界上，你要是真的这个强盛的话，军事肯定是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对公民进行这个军事这个知识这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演示军事武器的一些演示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咱们这边看呢，我觉得中国这方面我觉得从做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是从我这个搞科学传播这个角度来看哈，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些年来，就是这个军事类的科技场馆现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好。比如说咱们历史悠久的军事博物馆，那就别提了，对吧？现在又已经又有了这个航空航天馆，还有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就是那个军事医学科学馆，有那个军事医学科学馆也已经开张了。所以这个整个的形成了一个在全民当中形成一个常规化的这样一个军事知识这个传播这个模式呢，现在已经形成了。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利用现在像咱们阅兵式，国庆啊，还有等等这些跟军事有关的一些活动呢，也都是会掀起不断的这样一些掀起一些公众的对于军事这个了解这样一些热潮，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次，我觉得就空前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激动的，对于整个民族的这个精神的振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葛老师。 刚才那个李老师强调了，实际上那个军事能力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来说的话，它是国家的政治能力、经济能力，还有这个外交能力，包括其他一些实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支撑，甚至是形成和促进这个增强这个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牵引点。这个我们是这样考虑，我个人这么认为啊。这个另外一个，实际上美国人你看看的话，刚才李老师也强调了，你比如美国奥巴马总统去年的5月28号在西点军校发表一个很重要的演讲，那个里面的核心意思就是美国要继续维持世界霸主地位100年啊，他叫维持这个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100年，实际上就是还想当霸主再当100年。其中讲到美国军队的时候，因为他是对着西点军校是美国陆军的这个初级指挥军官的一个主要的培训基地了， 他讲了一点，其中有讲了军队的作用，讲了四条，给我印象再深的就是说了啊，其中讲到美国军事力量是美国继续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强有力支撑啊，这么一个话啊，所以从这个里面都能看到啊，这个大多数国家认识是一致的啊，我们国家这些年这个确实在国防实力、在军事实力的发展上面啊，走的步伐是比较快的啊。在9月3号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当中，大家也看到这样一个初步的展示啊，80%多的这个武器装备都是首次亮相啊，都是一些新装备啊，应该说从09年阅兵到现在呀 啊才过去这个6年多的时间啊，正好6年的时间啊，应该说这个步伐是相当快的。那么这一次的公众日啊，实际上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啊，它表明了一个有实力的军队，一支自信的军队，同时也应该是一支开放的军队啊。昨天我们老校长啊，张震副主席这个刚去世，昨天是追悼会啊，我就想着他在82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在1985年组建国防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军队还是完全封闭于世界、封闭于国内的，是一支啊自成体系的一个，甚至自己办社会的一种状态。当时他就提出来要啊开放式的教学啊，所以我们国防大学当时就叫启发式、研究式和开放式的教学啊，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你刚才讲这个长春的这个活动，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军队走向更加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之一啊。刚才这个李老师也强调了，我们现在北京地区有这个军博啊，这是看老兵器、老装备、军队发展的历史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航空博物馆，在昌平地区有个航空博物馆，现在我们在这个怀柔那边正在建一个武器装备的陈列馆，我相信建成之后也会对社会开放的啊，这些都会展示我军那些啊历史上的装备啊，退役的装备，也包括了一些现役的装备啊。那么还有一个开放，就是军队设立的发言人制度啊，国防部发言人啊，一有重大活动会提前向大家公布一些相关的消息啊，相关的信息啊，这是一种开放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军营开放日的活动，这个我们过去也提出来过啊，这个也得到了各级的重视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在驻港部队，每年利用7月1号的这个啊这个纪念日的时候，香港回归的纪念日进行这个开放活动啊，驻港部队的这个舰艇、直升机部队还有陆军的部队啊，它的主要装备呢也公开的进行展示啊，这个应该说啊，在香港地区啊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印象，对增强港人的这个凝聚力这一块还是有帮助的啊，对提振这个国民的这种信心和认同感，这个都是大有帮助的。那么在内地的话，这个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因为这军营开放这一块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有啊。你比如说啊，像一些你比如说海军建军节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港口，它有这个开放活动啊，请大家去参观那个啊海军的主战的舰艇。那么这一次的空军在这个长春空军航空大学结合新生入学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公开展示日活动的话，应该说它已经形成传统了，这已经办了好几次了啊。这个最今年的规模比较大一些啊，另外一个参展的装备也比较新， 是 啊，这个是引起大家关注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航展，看航展呢，很多程度啊，或者是武器展或者航展，比如现在天津正在办直升机展，它是以技术产品为主啊，就是以技术和产品为主。但是到部队的这个军营的开放日活动是以部队现役装备为主，从这个观察上面，我们第一可以看出来我们部队的现役装备处在一个什么水平，第二它的这个战斗能力的形成啊，人与武器的结合训练等等，还有一个精神风貌怎么样，这些都是看战斗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些组成要素啊，就是你看战斗力如何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些核心的要素有所体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军营的开放日这一块啊，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多啊，而且应该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这种 安排 啊，包括了这个不仅仅是海空军了，将来陆军的这个还有一些重大的演习活动也应该加入到这种开放的活动当中去啊。 好，两位刚才阐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直接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追求和平的目标，但是和平的目标是需要强大的国防来保证的。 对 啊，刚才葛老师也谈到了保持军队开放的这样的意义啊。那么根据刚才洪老师介绍的情况和我们看其他媒体报道的情况，这一次空军开放日确实展示了中国空军一流的装备、一流的队伍和目前就是最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很多听众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这一次是在一个学校 展示的，搞这个活动的，为什么要用最好的装备？为什么要展示我们最高的水平？为什么不是普通能力展示就可以的？ 这个呀、啊，我觉得大家要关注什么呢？这个它的这个主题就是面向未来的空天发展，因为我们空军现在正面临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战略转型，就是从过去的国土防空型，现在的攻防兼备和空间结合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的话。我相信在这个新生入学的时候，因为它的重点对象是1000多名的新学员，这些新学员承载着空军战略转型的希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通过他们4年的学习到5年的学习，走到部队以后，正好融入到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用自己的青春和奉献去加快推进空军的转型，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这个转型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些人承载着未来的希望啊，年轻人是希望啊，这个所以把他们入学的时候给他们打下一个非常深刻的烙印，这个烙印可能会影响了一辈子啊。所以这两天我看了一个，就当初啊，想想自己，回想自己啊，我今年是当教员当了20年了，这个啊，想想这个87年那个我那考大学入学的时候，那时候填志愿怎么填了一个军校，后来想想也是一时的冲动啊，这个头脑发热了这个。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如果当初有一系列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可能也会打下一个深刻的烙印啊。所以这个国防的建设啊，需要每一个人去添砖加瓦啊，这一部分人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来，所以给他打下一个烙印。可能另外一个的话，用新装备可能更好的激励他们啊，增强自信心啊，增强这种啊这个创造力啊，去创造更好的基础。应该说，我们军队的物质基础啊，也就是武器装备这一块，正在得到有力的改善啊。这个对提升我们的国防实力、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一块，都是大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啊，既然拿出来，就会拿出再好。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老装备，你比如说像这个粗教六，刚才洪岩研究员也讲的这个粗教六啊，这个是空军航空大学的空之翼啊飞行表演队18名飞行员，他们都是飞这个粗教六。粗教六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空军的飞行员的一个入门的啊，就是航空兵飞行员的一个入门的这个教练初级教练机。这一次在93阅兵的时候，9月3号的天安门阅兵的时候，大家看到在这个护旗空中护旗方队的在这个前面6级编队挂2个国旗和军旗之后是70啊，就20架武装直升机编成70，再往后就是7架粗教六啊，它是一个螺旋桨的，因为二战时候是螺旋桨飞机的时代，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它是一个时光的穿越。但是我们更多的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看到的是空军向未来的这个穿越，就是这一代人，他们从今天开始就要立志为空军未来的战略转型，为中国国防实力进一步的增强，为将来走向空天、走向远洋奠定一个更好的起点，树立更远大的目标。 我们刚才关注的都是这一次规模非常大的空军的开放日活动。那么除了这些走进军营活动呢，与此同时刚才也提到中国直升机的国际博览会也正在天津举办啊。我们如果回头看历次的珠海航展，还有就是一直到今年已经第三届的这个直升机博览会，李老师，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新装备、新科技开始大大方方的在公众面前亮相。过去传说中的新机型，咱们在自己举办的航展上都能看到啊。您觉得这体现了国防教育观念的怎样的一个转变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说我们那个叫国人呢，要认识到我们最先进的东西，他们才会觉得呢这个国家是开放的，他们才愿意接受这个中国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光明的前景，他们对这个前景是充满了希望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不这个所有的公众哈，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他你即使不告诉他，网络多种多样的，他们都会知道。比如说日本现在发展的，美国又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又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哪个地方一紧张人家的什么就开始动，然后呢这个演习那个演习都在进行，然后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什么样的新的机型啊，什么样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军种啊、武器啊，大家就会在想我们是什么样子，大家就会这时候就隐隐约约的会在想，他们那么热闹，我们干嘛不热闹一点。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现在时候呢就比较开放。现在已经在没有阅兵之前就已经说这次这个武器已经有80%都是 都已经可这可以展示、 嗯、 展示了，就是那剩下那些最先进的还有一些10%几或者20%，大家都可以理解，都不可能完全的、 嗯、 但是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就个人认为啊，就是说要一个民族要爱一个东西的话，你不能仅仅说它好或者是怎么样子，那不是你仅仅说的，一定要它懂一点儿，他懂了他才爱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大家首先要知道轰炸机长得什么样，歼击机长得什么样，好，直升机长得什么样，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在作战当中有什么样的，还有现在的这个我听那个广播的，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哈、啊、就是讲这个，在这个阅兵之前有一些军事家在这里面讲，就比如说模块，现在军事的模块它是什么样的构成，它跟现代战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说过模块这种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啊对大家长这个增长知识呢，了解军事，然后呢热爱军事，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也增强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嗯嗯，刚才两位详细为大家回述了，就是我们的国防教育和展示活动现在也在成长之中，有很多观念也在迅速的转变。另外我们也知道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丰富多彩的以国防为主题的活动，如果我们放眼全球都有哪些好的做法能给我们启发，我们的国防教育活动接下来如何能够做到更加生动有趣。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今天上午，中国空军举办追梦空天航空开放活动，以空军最高礼节迎接1000余名新飞行学员加入蓝天方阵，同时向普通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展示中国飞行员风采、最新装备技术。一部分参与93大阅兵飞越天安门的空中梯队的作战飞机将联袂多支飞行表演队、跳伞队，在航空开放活动上共舞苍穹。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也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天津现场参与。那么丰富多彩的航空展示活动中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在强军强国背景下，公众又需要哪些了解我国国防实力的平台？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让强军战歌传得更远更响亮。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国防大学的葛立德教授，另外一位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李大光教授。刚才李老师谈到，就是国外也有很多展示活动和演习，我们也都看到很多新闻报道。那么我个人呢也曾经现场观摩过美国空军的开放日活动啊，那现场有飞行表演，有一些静态的展示，而且既有主力战斗装备，也有历史上著名的一些装备，这个确实是很有意思。那么不知道两位走过的地方，我相信比我去过的地方看过的这个展示会更多。在两位印象中，就是国外有关国防类的这种展示啊、展览啊，甚至于走进军营的活动，有哪些给两位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想请两位谈的是，他们这些活动一般都由谁来组织？他们的这些教育活动有哪些可取之处？ 在国外在这方面的活动啊，应该说是比较多的啊，一般是结合了一些重大的活动，它都有。你比如说美国海军刚才讲的空军的开放日，它没有大规模的阅兵，国家行为很少，但是它的这个空军的开放日啊，在空军的一些重大的纪念日里面都有，这还有一些战争的纪念日，它也有一些空中表演，还有海上的检阅室啊，它在也有这个啊，它海上的舰船开放。还有这个重大的这个活动的海上检阅，它都有。你比如大的这个演习之后，它的像去年啊，去年的这个在珍珠港这个夏威夷这个地方珍珠港举办的这个环太平洋2014军演当中，它就在结束的时候，它就搞过海上的检阅、海上的阅兵活动。 嗯 啊，那么在明年肯定大家也会看到这个，所以它是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有像这个你像日本每年8月份在这个富士军演的时候，在这个富士山下面的这个日本的一个陆军就陆上自卫队的一个学校啊，富士学校，它都要举行这个。但是今年有点掉价，今年这个过程当中出了很多意外啊，那个这个射击也打不准啊，这个坦克车出来之后掉链子啊，这个所以这个情况都就是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日本老在叫唤啊，所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它的地面作战实力啊是不太强的。 嗯 啊，所以有点虚张声势的这种架势 啊，所以为什么说军营开放日活动更能够看出近距离看出一支军队的本身的作战实力如何，它的管理训练水平到底怎么样，武器装备先进程度和它的保养啊这一块，因为你就来一个好东西啊，你比如买一个新车，你天天造也不保养它啊，可能过了三天它就废了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所以这个活动很多。美国还有一个，因为美国我们可以直接可以这个学习和借鉴的。美国在每次这个火箭发射啊，运载火箭发射卫星也好，还是发射飞船也好，它都要组它没有飞船，就是航天飞机，过去航天飞机，现在的空天飞机发射啊，它都要组织观众到这个发射场去进行观，比如说卡拉维拉尔角啊，它当然它在海边了，比较方便。我们现在的现有的发射场，比如说酒泉中心，还有太阳卫星发射中心以及西昌卫星中心，都在内陆地区。啊，这个酒泉这个太阳这个卫星中心啊比较偏僻，西昌现在这个开放的不错，西昌的这个卫星发射的时候每次都组织这个旅游团，他们会组织去看这个。将来我们的海南的文昌发射场新的发射场建成之后，这个地方条件比较好，而且海南的旅游啊它可以增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啊，有重大的活动提前预知之后的话，大家可以啊感兴趣可以到现场去观看，这个本身就是提振士气的时候。啊，这个当然航天活动的时候它有两种，一个每次航天发射的成功会带给大家一种欢天喜地的一种鼓舞，第二个就是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这个航天活动的这种风险性和探索性和牺牲的精神啊。这个美国的我记得挑战者号1986年挑战者发射失败的时候，现场有几十万的观众啊流下了热泪，但是大家在为这些牺牲的应该是八个航天员，当时他们的这个牺牲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为人类在航天事业探索当中做出的伟大贡献，他从一个另外一个层面提升了大家的信心和这个追求。在那之后，美国人参与到航天事业想当航天员的人反而比过去更多了啊，所以这种也有另外的一种效果啊，所以这些活动都可以去考虑。所以你刚才讲的，我们有个国防教育啊，国防教育这个过程我是经历过的啊，因为这个早期没有啊，这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呼吁啊，那时候我们都搞国防科普教育，那时候主要是纸媒这些东西，后来就慢慢的说的要搞这种开放日的活动，要搞这种成系列化的国防教育活动。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一点，从学生的军训也好，到这个一些国防知识的讲座也好，到这个各种媒体的这种啊有计划的这种宣传也好，这个对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凝聚力来说的话，还是大有帮助的。这个绝不是像有少数人说的什么穷兵黩武的那种表现，那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任何国家，如果你忽视了安全这一块的话，你所建构的发展这种成果也好，还是你的利益也好，是得不到有效保障的。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啊，比如说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时候，一夜之间，科威特曾经是中东首富，是世界上这个他的人均的这个收入甚至超过了美国，啊，他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富的这个，因为他国家小，石油产量非常大，但是一夜之间一个国家没有了，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再恢复昔日的这种荣光啊，就是这个安全，你尽管你有钱，但是你没有安全的话，那是空白的。那么在我们国家这样一个从大国走向强国啊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更要打开我们的视野，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也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这种教训，更好的实现我们国家的整体的发展。这个整体的发展不是某一个方面冒出来，而是一个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啊还有这个科技包括文化综合的一种发展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习主席也强调的这个国家综合国家安全观里面讲了10多个方面的这个安全的要求，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李老师简单总结一下您的观点。 开放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美国那个 NASA 的这个几年以前，就是那个奋进号，它研制了30年以后，飞行了25次，最后一次的时候，那天晚上因为时差的问题，我凌晨我还在关注，现场一共50多万人，然后呢在发射之前放了美国的国歌，这个喧嚣永不落，这个它同时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从这点来说呢，我们要向 向这些国家学习，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国家已经强大了，但是呢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不能再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这样一个屈辱的这样一个局面再出现，我们就一定要全民都要意识到军事的重要性，而且要把军事的这个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呢告诉大家，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好，通过两位的讲述，我们再结合自己的经历，可以感受到，虽然进军营参观的活动过去举办的不多，但是我们对于中国军人的意志品质并不陌生。除了从小听到的这些战斗故事，那么日常生活中每一次危急情况，在挺身而出的队伍中，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中国军人的勇敢无畏和他们对人民的坚定信念。就像两位刚才谈到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走进他们平时的训练生活，到实地看看我们国家的一流的装备，当然也会有更多年轻人实现成为他们一员的梦想，为巩固我们的国防而奉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水乡三月风光好，踏遍青山人未老，基层的情况很重要，书记一定要勤跑。不是我说的啊，谁说的？书记的书记说的，哪位呀？总书记，你看没说错呀，可不书记的书记吗？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习近平总书记说，最近呢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时间是一月份的事情，那最近呢讲话公布了，那么在这个讲话当中，习总书记就提到，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儿，那么当市委书记呢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呢，那么当省委书记呢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就这个要求。那位问了，哎呀，这个领导平日里工作那么的忙，能做到吗？太能了。为什么呢？这说的是很多位古人呐， 锣鼓喧天，请啥叫啊，请啥叫那抓的我呀，起平官啊。 你看了没有，县令县一级的唐城汤县令吗？还有一位品级比这唐县令那可是高多了，是吧？那不要求说了吗？还有市里的呢，来了市里的。 陈州同行两拨，王明，我能行。 市里的包大人，开封府嘛。您看啊，不光是走基层，人家还办实事呢。陈州府放粮规吗？那位说了，您这说的都是古人，现代的有吗？深入基层的领导干部有啊，有的，那必须有，大有人在呀。 水乡三月风光好，宝贝呀。 山